十，现在说法。一心观礼，极乐世界，教主本尊，今现在彼，为诸有情，宣说甚深微妙之法，令得殊胜利益安乐。十方菩萨瞻礼闻法，得蒙受记，称赞供养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而家到咗第十段啦，第十段就系讲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。我哋一心观礼极乐世界嘅教主本尊，教主嘛，大家都知道，释迦牟尼系我哋呢个世界嘅教主，阿弥陀佛系极乐世界嘅教主，本尊呢、这个系密教嘅语言。密教收乜嘢法？嗰、那个佛就系你嘅本尊，你之本啊，你之所尊啊。而家净土中大家都喺度念佛，所以按密教嘅讲法，呢、这个佛阿弥陀佛就系大家嘅本尊，所以教主本尊。呢、这个本尊嘅说法呢，系按密教嘅语言。今现在彼为诸有情宣说甚深微妙之法。今现在说法，今系现在式，唔系过去，唔系未来，系现在。今现在说法呢、这个系现在进行式。He is speaking， 唔系 was， 唔系 will， 都唔系。呢一个系过去，一个系未来，都唔系，系现在正在说，就呢个时候正在说法。而教主本尊今现在彼喺极乐世界，为诸有情，为彼国嘅一切众生，喺度宣说甚深微妙之法，系个甚深嘅法啊！所以我哋要知道，大家经常有人就讲啊，呢、这个净土法门系渔夫渔妇所行啊，睇唔起啊，又系渔夫渔妇收咗亦都往生啊，佢啊就更加睇唔起啦。佢话，我好似远超过于呢、这个，我应该有更好嘅方法。呢、这个其实你可以同佢讲破嘅。渔夫渔妇亦都能够得啊。渔夫渔妇系唔系好困难啊？佢冇几多知识啊，文盲啊，佢系好困难噶。亦就系讲啊，呢、这个病系好重噶。呢一个大夫能够治好重嘅病，嗰、那个大夫就只能够治感冒。边个大夫高明啊？当然系治嗰个重病啊，治嗰个绝症嘅先高明嘛。嗰、那个冇乜嘢知识，唔懂得乜嘢道理，冇乜嘢学问，佢亦都能够把佢治好，就好似呢个病入膏肓嘅人。绝症这个大夫都能够治，只能够讲啊，大夫是高明啊，不能够讲啊，你把那个要死的人啊都治好了，我就不来治了。这样有很多人这个地方颠倒了，就好像啊那个傻瓜照相机啊，傻瓜照相机傻仔啊都能够用啊，那个照相机就不傻了，是不是啊？嗰、那个系好高级噶嘛，几多电脑喺里头啊，系咪啊？大家能够实用，能够普， 正是这个法本身的高明殊胜。所以净土法门是甚深微妙之法。底下我们还要说明怎样的甚深微妙，这个都是可以讲得通的，就是做不到的事情。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就在这里，你就是这样念，你做不到的事情，你暗合道妙，你自然合乎最高的道妙，而不是碰巧。这个方法本身就具有这样的殊胜。金正在那里跟他这个国土讲甚深微妙之法，极妙之法称为微妙。为诸有情，他那里不但是本土的有情，十方的世界都到极乐世界去礼拜阿弥陀佛，到了那里都在这里听法。所以无量寿经有礼共听法这一品，实际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仲都是你要先了达诸法空自性空，你要了达这个之后先能够成就佛土，先能够受记作佛，所以和金刚经冇一啲矛盾。所以无量寿经一嚟同金刚经就同一啦。呢个系夏老师一个极大嘅功德。唔好啊，就系一个佛教都已经，大家仲系要彼此，你话我唔得，我话你唔得。呢一种现象就叫做乜嘢呢？就叫做斗争牢固。这种现象现在也是个规律，也不足怪。佛在世的时候是解脱牢固，很多人都解脱了。再以后佛涅槃了之后，最初的时候是禅定牢固，很多人很容易得到禅定，那个禅定很深，那个时候的禅定比而家后世的禅定深得多。再过五百年，禅定的人也好少了，多闻牢固，仲知道很多经典，仲知道很多教，研究的也仲是好深，多闻仲是牢固。再五百年，连多闻的人都好少了，塔庙牢固，到处有塔有庙。这个五几年的时候叫我去休养，我走到莫干山住了两个月，从上海坐车到杭州，这个沿途看见倒了的塔不知有几多。这个庙过我住在这里，就附近这一圈，好近嘅呢一圈，广济寺算系远㗎喇。你我就系呢一圈十几个庙啊，嗰边打电话嘅，呢边我一出门睇见嘅嗰栋房子都系庙啊，十几个庙啊，所以啊塔庙好多都倒塌咗，唔存在啦。塔庙牢固亦都过去了，剩下的是什么呢？塔庙牢固都过去了，底下是什么牢固？斗争牢固啊。斗是战斗的斗，争是言接旁一个争多争少的争，斗争牢固就是争论。你和我不同，我和你不同，就是我修这个法啊，我这个好啊，你那个不好啊，两个法师都是啊，就你啊也是净土宗，我也是净土宗，但是你那个净土不得，念佛不得，我这个先好，没什么边个互相赞叹， 都喺度互相喺嗰度斗，喺嗰度争论，争论呢、这个牢固啊！所以呢个冇乜嘢可怪，就系、是、娑婆世界嘅一种现象啦。到极乐世界，当然就都系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冇呢啲退缘。佛喺度讲啊，呢、这个甚深微妙之法，令得殊胜利益安乐。呢、这个净土法门，让大家都得到法乐。而呢个净土嘅法，是得到一个殊胜的利益安乐。十方的菩萨都去瞻礼，都去礼拜，都去闻法，得到阿弥陀的授记，都在那里称赞，在那里供养阿弥陀佛。这一段就说明，在极乐世界佛亦是经常以说法来教导众生。有些世界就不一定是说法，它是你闻到香味就可以使你前进。这种种世界不同，我们看到极乐世界亦仲是以说法为主。所以极乐世界之乐，就是受用种种大乘法乐，往生以后听的佛说法，一个好大的特点就是听了之后你能够理解。如果不是，在这个世界也可以修啊。但是到了极乐世界就是一切闻法，你要想听，听到之后你就能够如实的理解，所以它总是进步。听到了就能够理解。我们这里头好难啊。仲有就是有好多人在这里讲啊，他所讲的就讲错了。你刚刚开始分辨不到，但是一个错的东西入来以后，你要想更正就好难了。所以在这里修行困难就在这很多方面。所以就是要落最大的决心。我们要能够自度，要能够度众生。唯一的就只有这条路。要使度的一切众生能够于今生就超脱生死，这个是一个最微妙的法门。到了极乐世界之后，那里处处都使得你增长。那个进修就比起我们在这里快得多了。